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香港你要照镜，传真号码23390209。好啦，刘西良， 陶杰，我想读一读个 fax， 有位叫老曾人啊，就啱啱传真入嚟，写一首诗：香港本无港，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了，何处惹投资？佢就好简单啦，佢就话香港而家凭乜嘢吸引国际资本嚟投资呢？咁样，你话以空性观之，总贵时空啊！ 咁啊咧，即系我唔想讲啊，不过呢个又系。要執返肥棒臨走嗰前口水味。 喂，親英喎、又。 最重要就是法治。不過我認為呢，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啊、肥棒講最重要是法治。我認為就應該要拆咗呢個香港式英式法治呢，先可以令到真正體現中國人民站起來。 好犀利喎，你呢句此話何解呀、啊、陶傑。啊点解要咁样、啊？ 咁都唔识听你，听反话嚟啊！呢啲 听唔明啊！你又亲人 话正话，正话嚟啊！ 喂，嗱，其实大前言一，除咗讲香港唔系中国唯一国际城市之外咧，其实王慧伦佢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咧，就系、是、香港咧应该将中国嘅中上阶层视为佢嘅目标客户， 嗯， 然后咧就服务佢哋咧。咁香港就将来咧仍然揾翻个角色嘅，可以。 即系话就算自由行咧，你吸引多啲咧，即系大陆嘅大学生背囊孭落嚟啊，呢、這个叫做海归派啦。嗰扎咧新进嘅呢个啊呢、這个诶、跨国企业嘅代表啦，唔系话而家岩岩沉沉嗰班上到呢个山顶啊。啊、上到山顶啊，争厕所啊， 或者涌喺金紫荆嗰度举起个 V 字， 或者涌埋喺金紫荆，一齐起一棚金牙，两金辉映举 V 字，大大声声喝， 好好闪啊！ 嗰、啊、种嗰只嘅年龄啊，系平均啊，系57岁嘅师奶阿婆啊。 喂，人哋买金啊，对香港有贡献又买楼啊， 呢、這个就系、是、你睇见眼前人哋扫货扫你嘅金，但其实咧，依照呢个日本仔咁睇法咧。你是已经失去了你将来自己香港执金的机会。 是啦，他的看法。 你现在死的。 其实跟现在香港做的那个方法有点不同、啊、因为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中上阶层的客户呢，是他们本身的城市都需要香港提供一些专业服务给他们。 是、 嗯、因为他有个硬件，即是他有钱。 有钱。 同埋人口密集。但佢哋未必有个软件啊嘛。 问你香港提唔提供得到咧？ 嗱，我觉得两个方面去睇嘅，陶杰。第一方面就系话，我哋有冇，我哋自己香港有冇将呢啲人视为我哋嘅目标客户、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 啊、 第二，我哋对佢哋嘅理解有几多？ 嗯， 即系就算我哋想做，其实都未必做得到噶嘛，一定。 呢、這个理论上咧就唔系咁难，但系做起上嚟咧，好难。 点解咁？ 即系你就讲传媒呢一范，讲你先。 系啊， 哇，好惊！ 而家报纸、新闻工作者，我想香港新闻工作者想服务大陆嗰个市场，我想上大连嗰度做啦，做唔到啦，呢行受歧视咯。好啦，讲下呢个叫拍电影，你以为而家大陆话哦取消呢个限额制，但唔系喎，佢加条尾喎，叫做有需要嘅时候先引进，即系话以前可能限制咧。是引进十部港产片上房，等你班人有得开工。而家话有需要先至咧输入，即系可以系零嘅。第三，你入到去拍戏，以大陆为市场，服务大陆市场。你话谂住呢样唔讲得，嗰样又话辱华，呢样又话伤害少数民族， 伤害民族感。 你拍得三两套戏，系因住大陆嗰套标准，你自己自律自阉咧。到你第四部戏再度嘅时候，你已经冇咗创意。 但系香港嘅人才，陶杰唔一定系喺呢啲所谓传媒啊、电影啊。嗱，香港最好嘅咩？ 吓、 啊，财经顾问啦、 啊嗯， 金融业啦、 啊。 会计啊， 炒家 啦， 炒家咧， 炒家， 工程师啦， 顾问得唔得？ 系啦， 建筑师 咧，其实呢啲本身就等于英国一样啫嘛、嗯。英国起渠咧，其实全世界出名噶嘛， 叻晒噶， 系啊，即系起渠嗰啲工程师啊， 系啊， 佢全世界咁去起渠咯，佢 周围去啊。 日本仔转隧道， 系啊， 佢地铁嗰啲香港地铁，咪、日本仔嚟运埋啲机器嚟转隧道。 香港有冇呢一阵人可以上得到？你即系讲嚟讲叫香港人都系 专业人士 上揾食啫。 系啦，就唔系重要，唔系一定上海、北京添。 吓吓吓！ 因为你 佢讲緊嘅166个人口超过100万嘅城市呢，其实有好多城市我哋对佢哋完全冇理解嘅，香港而家今日。我哋淨係望住深圳、上海、北京嘅咋嘛。 西安啊，嗰啲你除咗睇兵马俑啊，咁去食火锅之外，你对个城市 认 识几多？ 香港啲专业人士远啲都嫌坐飞机坐得耐啦， 又话嗌热啦。 系啊，南 京嘅怕辛苦啊。 呢个仲有个人工嘅问题嘅，讲系咁讲嘅，所以慢慢等阿董生努力啲，令到香港嘅人工再低多两个价位咧，呢个日本佬嘅梦想就会实现噶啦。你同我定，不过咁即系就讲旅游业嚟讲，人哋讲嘅而家讲嘅形象包装。你一大连青岛嗰啲本身咧，你即系好似厦门一样，本身咧嗰啲城市咧，又喺沿海咧，空气又好啲啦， 当然啦， 嗰啲旧嘅建筑多啲啦， 好建筑多啊， 好个人噶，譬如青岛咧， 系 佢定位置系一个休闲城市喎， 系啊，系啊， 几得意喎呢样嘢， 几可喺大陆共产国家听到讲休闲两个字， 哦，唔系啊，好似去韩国嗰啲德国嗰啲房屋区啊， 自细啊都教你啊。先生教你要勤力噶啦， 同埋你有冇去过？ 要做工风工 丽，就系嗰啲女警啊， 吓边个 主持人啊？ 吓点啊点啊？ 女骑警啊， 咁犀利有女骑警？ 唔系 呢字咧，唔系啩？ 制服嚟嘅，美式制服嚟 嘅，美式 有配件嘅添，美国式嘅制服。 咩字咩啊？ 配件啊， 配件啊， 唔系啩？ 系啊，然后有表演嘅骑马噶， 哦，骑术 女警嚟嘅， 哦， 哇， 骑警 系啦，咁佢就。香港就好奇怪，你有冇最近留意到香港嗰种新警察制服啊？同 件嗰只色好似岩蚕少少， 唔系岩蚕，而系你分唔到佢系商场保安定警察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 中国就啱，我分辨到啊，嗱，因为佢背后有两个大字叫做警察喎，香港啲警察。 嗱，香港就 72级字 喎，洗刷嗰种英国味啊，就将嗰种英国殖民地时代留低嗰套贴身好醒神嗰套制服咧，就完全改变，变成深圳 大陆化， 深圳治安仔。 但系人哋大陆咧， 大陆。向 欧美睇齐， 就学欧美睇齐， 净系骑警啊！呢铺嘢就系英国同加拿大特产啦、 啊。系啦，就搞骑警。 差人骑只马上街咧，唔系话落后啊，唔系 先进生产力嚟噶， 唔系话生产工系落后啊，而系咧人哋呢个传统啊、形象啊、品味啊，同埋嗰个威严啊。 嗱，你话 一个差人骑只马，同佢揸住部电单车啊，系嘛，行落条街啊？边个威？ 唔系同埋陶杰，你话佢做得似唔似都好，系一回事。即系你话大陆，但系咧，佢有嗰个意识啊，佢知道个城市形象。我想做一个咩形象俾人客睇啊？其实系 嗰啲外交部发言人出嚟讲嘢啊。 以前啲头发好高噶嘛，以前嗰啲咧吹到好高。 而家嗰个波铲薄咗啦。 系咯，而家 咁犀利，秃头啫系嘛？佢可能 兼且 唔系发型改咗嘅。 后边个背景咧系一块即系蓝色嘅，即系嗰啲布幕啦。 柔和好多啊！ 抄足美国白宫嗰个 setting 咯，好简单啫。你既然你叻唔过佢，你个创意唔够佢，你咪抄咯。不过咁啊，香港而家咧就 调翻转咯。其实而家香港 邮箱本来就红色嘅，而家变咗绿。 警察制服本来绿色嘅就变咗蓝。 咁我睇迟啲咧，赤柱里边监等嗰件监衣咧就会叫赤汗啊。 赤汗点啊？点解叫赤汗啊？唔明喎。 咧就可用对眼个汗汗，你冇睇而家啲新闻相。 看守所嘛。 系啦。即系拉出去打靶嗰啲，着件 秦汗， 着住件监衣， 或者赤汗， 叫做朱汗，即系叫做珠海。 看守所， 看守所， 梅汉啊， 或者叫深汉，或者叫广汉，咁啊，有个汉字，咁咧，我咧香港阿董生啊呢方面嘅成就都好好，不过未够， 应 该下令惩教处咧，将赤柱监等件囚衣，唔好一间间黑色，学鬼佬啦，差你嗰只啦。叫赤汗， 唔系喎，大图记我 石壁嗰度就叫石汗。 我睇个新闻咧，香港警察换制服呢单嘢咧，系唔关阿董生事嘅， 系咩？ 你唔好以为 系曾荫培自己决定嘅， 边个啊？ 曾荫培决定 一哥啊， 有冇咁胆生毛啊？ 系啊， 吓！ 我嗰日睇报纸，阿邓达志咧，香港嘅设计师咧，喺报纸嗰度闹到咧，佢就系话根本上冇需要换，亦都你咁样嘅做法咧，你我今日睇报纸见到咧，就系内地游客啊，系中意捉住着港英制服嘅警察 影相， 去影相嘅，其实系就等于大连要整女警一样， 系啊， 香港而家就调翻转，咁你点可以吸引到，即系好似大前研一所讲话中上阶层嘅大陆游客咧？系嘛？你搞到好似佢哋仲落后佢哋自己嘅 城市咧，你就唔记得阿李瑞环讲嗰阵怡兴茶壶嗰只茶渍，你就唔好铲。 不过咧冇办法咯，而家土共话事，嗰个特首姓曾嘅都唔系 啊，姓曾嘅咩？喂， 姓曾啊， 系嘛？我唔知喎、 啊啊，叫而家叫孖曾治港啊嘛， 系咩？点孖曾啊？ 呢、这个大曾庆红，东就曾玉成。啊、本来有多件曾荫权嘅， 冇错啦， 三曾嘅， 四曾啊，加埋一哥噶嘛，我最敬重一哥噶。 四个和尚打麻雀，而家都系两孖曾治港，咁你有咩法子啊？唔香港大陆化咧？ 喂，你唔好再讲喎、啊，我泼屎噶嗱，听日吓，好惊噶。 唔系，但系其实我唔相信 呢阵味啊。 香港系冇人谂唔到呢个问题， 真系冇人 净系得大前面一谂到我 咧，点解咧？因为一个做开殖民地嘅社会咧， 吓、啊、 佢天生咧嘅 DNA 咧，膝头哥咧就缺少少钙 啊。 你要话俾佢听，你今时今日你当家作主啦， 咪跪低咯。 我放权俾你啦，你自己谂嘢啦，你自己去闯啦。佢都自自然要望下大人着乜衫，大人咩发型，大人眼色点。呢个系一只咧。呢、这个香港殖民地嘅呢只咧叫遗传病，佢系咁嘅，咁点？ 系咪二世祖先有嘅？ 创意唔似唔可以净系怪 嘅呢个， 唔怪二世祖 嘅。嗰、啊那个姓有草花头嘅嗰、那个嗰位，系、 啊、 嘛？ 或者依家有啲 即系如果你考据出话嗰个系一哥下令落 order， 叫啲差佬换衫换只咁嘅咁嘅， 换只保安色。 呢个系潜意识噶嘛？佢上咗大陆多见惯，系嘛？我觉得我而家吓系一个。即系一个 新主人啊，系咪？ 唔系唔系，要系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之下一国 接轨系嘛？ 中国嘅 潜意识同佢接轨，但系而家人哋上边唔想你咁啊，上边而家都想甩嗰阵味啊。 咪就系阿温总叫香港就系要做一个 胡耀邦重击啊，死鬼胡耀邦， 要用刀叉、 啊，全国用刀叉、啊， 系 系嘛？就咁样，唔知系咪咁样去得太尽啊？俾个天收先至。先至吓、啊，提早归西、啊。 陶杰，你又唔啱啦，你全盘西化概念。 唔系我啊，系胡耀邦讲嘅。我第一个，我誓死反对吓，系嘛？用刀叉咁，你仲系食人肉，咁有咩分别啫？如果系嘛，即系你成个定位嘅形象包装啊，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我啲人落嚟睇星五星旗，我使乜喺呢度升？ 哇！天安门广场好好多啦，系嘛？嗰支旗大几多？壮观几多？ 你嗰一个礼拜七日。今日升美国旗，听日升英国旗， 哇你 后日升日本旗，我包你多人听啦，演奏英美日德各国国歌，冇嘢，将佢当系一个主题公园啫嘛， 当作咁庄严嘅仪式，你当主题公园，你当呢啲租界嚟噶？ 点解咁多游客？ 上海租界啊，你当？ 就算喺成个意大利啊，威尼斯都系同成其他意大利嗰啲 Tuscany 啊、米兰啊系唔同啊嘛。点解？因为而家嗰人哋嗰阵时系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嗰个海港，系、嘛？而家成个城市原汁原味保留，系嘛？连车都唔准行，咁佢保留个特色啊嘛？你估呢一个两制系邓小平一个发明啊？英国佬发明噶 吓、啊？有关英国佬事？ 嗰时啊，嗰几个离岛啊，嗰阵时 Jersey 同埋 Arrowman 有自己议会噶，其中个岛保留死刑噶。不过冇判过咋，一国两制啊嘛，你样样你好似大连人哋啲你啱啊，呢个日本佬啱。香港唔系话大陆一个唯一国际城市，香港亦唔系话大陆唯一行一国两制嘅城市。大连行骑警咪又一国两制？ 吓唔系啩？ 啊， 佢个碌唔同啫，我觉得系。 唉、哎，点会唔同啊？ 纯粹系个碌嘅啫，我觉得。 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嘅话题系香港，你要照镜。传真号码23390209，咁啊有一个传真话，香港唯一优势可以自由赌博、炒卖、洗钱，而成为国际公认金融中心，引发海量嘅资金咧流入买马、炒楼、炒股。而家仲可以炒几多？炒几多个？买几多菠萝包先抵上一层楼？香港资产不断贬值，如何能吸引资金投资呢？系嘛？咁啊？搞高科技人哋点解去直谷咧？咁啊，而家成个香港人呢个咧硬晒态，你咧知识转型转唔到，人口质素差。嗱，早嗰轮就话叫曾荫权人口政策研究，而家 研究咗啦，咪叫人 有咩出嚟 买楼嚟香港 买楼咁啊系噶啦， 梗系啦，你真系傻嘅咩、 啊？哇，咁咪都好容易啊！ 喂，而家成个香港唔系话净系靠人买楼入嚟，咁而家啲现兜兜600万人点先？你夜晚12点你走去旺角，吓即刻 call 晒嗰10000人，叫佢坐低，一人俾支笔，一人俾张纸，叫佢写500字信，通讯嘅中文或者英文， 咁 我介绍掂唔掂？你讲有冇信心？冇嘛。而家你成个人口结构系咁样样，即系好似一个好话唔好听，系患咗个脑癌嘅病人。而家佢四肢咧都听唔到啊，即系唔受嗰、那个嗰、那个脑啊大脑中枢嘅。 嗱，所以我觉得啊，大前研一咧讲嘅嘢系啱，但系咧香港咧系做唔到嘅。 嗯， 即系佢里边提到咧，我相信好多香港即系无论商界又好，政府官员可能都谂过嘅，其实即系冇讲出嚟啦，可能。 嗯、但系个问题， 但系佢提到里边，其实最重要前提就系头先陶杰所讲啊，你有冇咁嘅质素嘅劳动力、 啊、 去做到嗰样嘢，系服务中国嘅中上阶层啊嘛。 啱啊，刘世良，因为香港人咧，但系普通话又唔好啦，系嘛？歧视内地人， 我觉得咧最最弊嘅，对于个知识咧系缺乏一个追求嘅 动力啊， 一个动力。即系香港，你睇嗰啲人咧，啲读物系即系睇乜嘢知， 边个搬我啲知识系嘛？ 但系你去到大陆咧，你无论去到先进或者边落后嘅城市，你会睇到好多年轻人踎喺度睇紧书， 系啊， 的士司机喺度等客嘅时候咧。揸住嗰本历史书 啊！唔系啊，陆杰，我话俾你听，我喺北京啱啱上个礼拜喺3联书店，佢哋喺度坐喺度咩？抄书啊！啲学生 系咩？抄咩书？ 将嗰啲书抄啊！ 冇钱买啊嘛！ 冇钱买啊！ 嗰啲咪要抄咯？ 抄低佢啊！ 即系个知识渴求啊！ 对嗰个知识个追求个动力系好紧要。 陆杰，你知唔知我啊？两个礼拜前去广州， 可能咁啊，真系话有50万人识日文，完全唔奇喎。 唔奇， 我一啲都唔怀疑佢。 系啊，我喺广州，我喺广州外文书店睇嗰啲英文书啊，仲深过香港啲全乜买到嗰啲啊？你可想而知，即系内地咧嗰啲英文书嗰啲认真程度啊，同埋输入嗰啲英文书咧，即系你喺香港嗰啲书店根本都揾唔到嘅，真系。 唉，即系你香港嗰啲书店，你睇佢哋摆头嗰阵就知啦。即系全部嗰只咧发达速成啊，或者教人咩10日做 CEO 嘅、即系嗰啲全部你 搬走芝士嗰啲系 走捷径啊！你睇嗰啲开嗰啲补习班都系，唔系话叫啲人加强知识装备， 系嘛？ 系话嗰扎。乜上是可以 包考 包你咧，会考几多个 A 几多个 B， 唔系如果唔系圆银凤凰， 啱啊！ 你以咁嘅人生态度去经营一个城市，咪点掂啫？虽然唔系话唔可以，即系有私心啊， 系嘛？因为你好似你记得噶啦，搬走芝士教人睇嗰、那个，结果辞职收场啦，系嘛？即系所以呢啲就系睇啲书，可能有啲祸害都未定噶， 唔系个书嘅祸害啊，而系你。将一啲美国大众化呢啲，其实系一啲即系课大众化阅读嘅一啲大众心理学啊、管理学嘅书， 嚼香口胶咁啊，嚼完 作为呢个名著咁样咧，就向香港人介绍，大佬揞住半边嘴笑啦。 即系讲到呢度咧，即系好老实讲，就唔可以净系赖晒阿董啦， 又唔得啊， 唔可以赖晒3-11个，咁你自己即系自己600万装备够未啊？好啦，你上次2003年7月1日。大游行50万游行，游完之后啊点咧？唔系话净系等运到啊，下一次嚟又同你练过，要自己咧都要自我充实同埋自我提升啊！如果唔系咧，唔掂。 向下冲。 即系有位何生，佢话讲到警察制服近期有建议啊，警方去接受商业赞助，将来或者会睇到警察穿戴缤纷如一级方程式车手制服巡逻的机会， 戴埋头盔、啊、要唔要啊？ 咁、不如喺个差佬衫度卖埋广告好唔好啊？ 都掂噶， 咁都好过警察嗰两个大字啊！ 唔系，咁将个警察下面两个字整啲咁嘅赞助商都得噶。 即系咁啫，即系个大连出现骑警呢个系一个无数嘅新嘅现象之一。 搵领导人提词都得噶，警察两个字啊！ 即系咁，但系咧，而家睇到咧，系中国好多沿海城市咧，起码系喺度咧，喺度积极咁发挥紧。咁你而家香港而家弊啦，而家又初又话同上海争龙头。咁啊！而家咧又话融入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仲有个对手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广州 系啊，深圳咧仲有， 深圳咧 系 点咧？东莞点咧？嗱，而家你睇长江三角嗰度咧，就上海独大，宁波、杭州、南京全部都系迎阿尔嘅，同埋咧发展系不如上海。大家珠三角就唔同， 佢哋愿意接受上海做龙头，同埋 系啊，同埋佢愿意啊嘛。而家你睇珠三角咧就。十兄弟你都难摆平啦， 你净系 澳门、珠海、 上坏蛋坏， 上坏蛋坏边个傍水？ 其实已经系讲紧边个做龙头啊嘛，其实 讲到尾就系边个 边个系阿大啊？ 梗系广州啦，陶杰。 唔系、啊，而家又话、啊、又话经中央撑系香港、啊。 香港唔好夹硬嚟呢啲嘢。 我净系呢样你已经死啊！ 要人撑先得嘅喂，咁惨嘅。 咁而家香港究竟系应该睇珠江三角洲，定系睇长三角，定系成个中国沿海？ 系不如俾胡志明市算啦，争龙头啊！ 咁系咁噶，我建议咧就。呢、这个越南自从1975年失陷之后，西贡改为毛胡志明市，不如香港改名叫董建华市好过啦。 哦，咁啊可以做龙头啦， 就成个大陆化彻底啦，又纪念啊董生功绩，系、 啊、好啊， 又同殖民地历史一刀两断， 啊、即系好过净系换警察制服， 系、啊、好过净系好过赤刊啦，赤刊啦，唉、哎，所以即系而家咁搞落去咧。是其实一个大宏观的、那个永远就是定位定位定位，即是等于买楼永远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定位搞不定。 其实大前年一呢，其实他一开始有一段说话我觉得挺发人心性的， 他 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什么失败呢，他就是修补一间公司解决问题、但最终那间公司就算没问题都好，他都是一间普通的公司，但如果你是要成为一间很出色的公司，你就要有个前景、 这个、 你想自己是怎样， 你想是怎样，你想将香港， 你想香港是怎样， 一句说话， 国际城市都傻， 讲唔讲得出？咁、哎、呢句就是、死晒嘛，点国际啊？吓，唔掂啊嘛。 唔系已经讲咗啦，系亚洲国际噶嘛， 系亚洲国际呢个逻辑不通噶嘛，系嘛？就系呢个问题，越谂越头赤啊！光明顶都拗晒头啊！变咗辣呢顶啊！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刘西良、黄伟伦、陶杰，听晚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